锵锵三人行，广美，我先问问你啊， 嗯， 这个面膜， 嗯， 到底有用没用？ 你问一个不用面膜的人，面 你 膜 不 有 用 没有用？ 吗？我不信。 我告诉你，我家的面膜堆积如小山呢、啊。 哎，那你为什么不用呢？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女人，半夜里都跟鬼似的，你知道吗？就是全是这个。 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用，但是就是说很多人不是说什么一天一面膜吗？然后要不你就三天两头的这种各种什么一早上一面膜，晚上一面膜的。我平均如果2个月能用上一张，我都要谢谢我自己懒。然后我不喜欢那种湿乎乎、黏哒哒的那种糊在脸上的感觉。 对， 以后婚前协议应该加这一条，不 啊？ 能用这个面膜， 为什么？ 吓死人嘛！ 哎，你知道现在有那种蕾丝面膜吗？它是做成蕾丝的样子铺在脸上，像脸 更吓死人！ 你以为像内裤，把内裤穿脸上了，蕾丝面膜。 以前专门我还有作家朋友专门写文章探讨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女的老是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露给自己最亲爱的人看？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不认识的人看。 也不是都这样，有的女的就不这样，那是妓女。 啊？ 妓女就是化了妆，然后跟你在这个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妓女就不卸妆嘛。 对，你还是外人呢、啊，这还是符合我刚才讲的后一条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外人，妓女上床也还是外人，这是她工作啊，professional 啊。 哦， 对不对啊？她回家，她跟她自己的，她所养的老公啊什么，她肯定就不打扮了，蕾丝面膜不用了。 什么叫她养的老公？徐老师，你对这行业还挺了解，是 你们这两个大老爷们聊的我都听不懂了。 养的老公， 假定说， 假定啊，就不是我要讲的。你今天只是主要给我们那个专家咨询，因为现在有个女孩叫周梦涵。这个周梦涵 特 啊， 别火。 特别火，你知道吗，徐老师？ 我咋不 她 知 长什 道 么模样？ 毁人无数呀、啊！ 我现在不就咱们可以出一下这个照片，她长什么模样我也不敢确认。就是说，因为据说呀，是她开始出来，就是说，她在很多社交网站上发自己的这个图，貌如天仙。你知道现在卖东西啊，就是先发自己的脸，但是人家说啊，P 来 P 去都 P 的，就是说，你那肤若凝脂。甚至都有反光，我说那叫陶瓷，你知道吗？就是发了之后，她有10万的粉丝，就是说她是女神呐、啊，天仙一样美。然后呢，卖面膜了。你说蕾丝面膜我也没见过，但是她卖蚕丝面膜，蚕丝面膜。然后她说这个面膜啊，是我跟一个老中医讨的秘方，然后我找加工厂生产的，然后就卖。卖了之后呢，好家伙，现在遇到投诉，此人现在销声匿迹。找不到，但是很多人就投诉他，就是一帮脸上长了痘痘的妇女都在投诉他，用了这个面膜之后脸上长痘痘，但一般的诊断结果就是接触性皮炎呐、啊，或者是，当年这个不是一开始这个周梦涵呢，据说22岁，她是在奥地利留学的，对吧？然后呢，她一开始有人跟她说呀，她就是说那是你长粉刺。但是现在看来啊，越来越多的用了他这个面膜的人，就说这毒面膜嘛，现在大家就都在找他。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很有感触啊？我现在觉得上次谁呀、啊，冯唐在这儿聊，聊出一种什么趋势，说现在中国的没有公信力了吗？不是，收视率也是假的，票房也是假的，不是什么都是假的吗？哎，然后他提出一个想法，他说以后未来啊，我看他自个儿也这么干，就是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人们不愿意相信公共机构了，但是人们也许相信一个人，这个人他要为自己的声誉，甚至你至少为你的友情考虑，你也不会骗大家。所以呢，现在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买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无情的事实粉碎了冯唐的幻想。我发现今天是个什么社会啊？杀熟啊，骗的就是朋友的钱呐、啊，骗的就是朋友圈啊。完全就是说，这个不要脸，你知道吗？因为最近我为什么特气愤呢？我身边就有这个女孩，就中了这个招啊，跟我讲，就说脸上长痘痘，你知道吗？脸，而且长得，哎呦，我看着都看不下去，你知道？我说你脸上怎么回事啊？她到处求医，找不到，就是医生一般都是说粉刺啊、皮炎呐、啊，弄一通好不了。后来有另几个女的凑到一起说，是她们当中的一个女伴儿。 卖这个面膜，这几个女的凑一块才知道，说哎呀，我就是从用它这个时候开始，用了没几天就长这个，我长得跟你长得都一样，因为这几个女的都串起来了嘛，长得都一样，那都是她们的好闺蜜啊，那都是，那你说这女的她什么心思啊？ 我也不理解什么心思，就是因为这个周梦涵吧，她是在微店上面开的卖的这个面膜。 给我科普一下，啥叫微店？ 就是你在微信圈里面，你就是你不用上微博，你也不用上淘宝，然后你就直接在微信的这种关注方式，你只要关注她，她就会放很多很多她自己的商品，你就可以在微信里面跟她。 那这些买卖关系都是熟人，就是说都得认 识。不一定是熟人，但是可能是哎，我一姐妹在卖男鞋，你帮忙照顾一下那个，然后你就加她的那个微信，然后你可能就可以看哇几百张照片，哎，这双鞋子我喜欢，但你鞋买错了不会有伤害，但面膜这东西挺吓人的。 怎么给钱给她呢？ 微信支付呀。 微信支付啊，太快了。 您是外星人？ 不是，他主要是上了岁数的人。我现在徐老师，因为我都接触到这个，因为我过去是不开微博。 你一定没有发红包。 什么叫发红包？ 你不知道吧？我今年春节给我那组里的都发呀，就是微信红包，这你都不知道了，就是抢红包。我就是说， 他们都说微信好玩，我一点都玩不出啥好的。 你不跟我们玩呗？ 那你因为还没玩，我不是，我原来也不弄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啊，是微博呀，但是主要是因为 微信公众号得拿一个证件，这个拍张照才能建立微信公众号。可是我有看到人家用我的名字，上面用了我的照片，根本不是我弄的，他怎么会弄上上面？ 对啊，这个我都碰到了。我去登记这个微博加微的时候，登记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都告诉我这个窦文涛的全部都占满了，窦文涛的带若干前缀后缀的也全部都有了。都不是你的，我不爱开这个，是因为我做这个网络一个网络视频节目，你没有办法，人家说你的网络视频节目你要有发放平台，所以你必须全开，是吧？真操全换。好，这一开我就发现啊，当然也不是我开的，是这个工作室开啊，这一开我就发现真是生意上门呐、就是说哎，你这个天天的文涛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我原来以为他不就是转发一下你做的节目吗？不是，就有商人找我了。就是说可以卖东西， 做广告， 就叫我才知道这叫 贴广告， 微商，微商，一个是贴广告，再有一个就说，哎，说你看，你可以先你卖书啊， 帮我推销什么东西？ 你在节目里推荐了书吗？不是，那你就可以卖书，你跟出版社联系啊，帮他卖多少本书？我说这个我好像还是能明白的。至于别的，我最后为什么我就很谨慎，我就觉得我怎么控制得了啊，你是拿我的这个名义啊，拿我个人的名义啊，去卖给这些个所谓粉丝，但是我又不是内行，我知道你卖了些什么产品，这个里头引起纠纷，那我负得了这个责吗？ 对， 你知道后来我发现这就是所谓的微商现在面临的问题。 对， 不要以为说这人顾及个人名誉，人最不要脸了，哪顾及要在利益的面前，他顾及什么个人名誉？顾及个人名誉的是少数，我认为。 徐老师，我给你举个例子哦，就是说现在在微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造神运动，就是像这个周梦涵。我认识的是另外一个，是一个男孩，也是那种特别帅气的好看的那种花样少年，他真的是把自己弄得像神一样的，他有几十万粉丝呢，而且他卖的全部都是男士用的保养品跟保健品类的东西。后来我透过侧面打听，他一年的营业额是破亿的。 What?十几万怎么会搞到破亿呢？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那每个人都得买好几千上万才能。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但是听说跟他的粉丝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死忠的，就是你看到他的那种对话，就是像神一样的在膜拜他。其实那个周梦涵的那个，他跟他的粉丝也有一些对话，就是说那个对话其实特别傻。人家讲哦，你这是什么什么哦，我跟你讲，你那个就是粉丝而已，就是说这么。这摆明就是骗你的话，你怎么就哦是这样子吗？哦，那我知道了，还跟人说谢谢。然后我刚才讲的那个男孩，他的商品全部都是三无，全部都是三无。然后我就问我的朋友说，难道他的那些消费者不知道吗？他说应该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吧，他们就特别崇拜那个男孩，就觉得他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微商的造神，还有大家的一窝蜂跟 不，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心态哦。 我就觉得，就是说，有些人现在指出这个趋势，可是实际上你没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说很多明星啊，在微博里也卖东西啊，也做广告啊，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他也收钱呢、啊。可是你知道，哎，现在不是修改了什么广告法吗？你要是虚假代言，那个明星要受处罚的，可能三年都不准你再做了。可是如果你明星通过这个微商搞的这个东西啊， 哎，好像法律有漏洞， 法律监管不好办。然后再者，比方说咱们是个朋友圈，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发，我说哎，这牙膏我用的挺好，你们谁要买，慌慌慌都买。你知道我也不能怪这些闺蜜啊，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是专业人士啊，对吧？你也不是说你有心害这些个姐妹们。 对， 但是 你刚才讲那个我也想到，也有种可能是她自己用的挺好的。 对，她自己用挺好。 然后给大家的皮肤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但是你这样，哎，就是咱假设你像在美国卖的产品是经过了很多检疫检验等等等等，这是所以说所谓的公家卖的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对吧？但是咱们这儿你说公家的保障不全，私人的难靠。他们讲就是说，你一个人得珍惜自己的羽毛。我看这自己的羽毛最不可靠。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知道吗？就是广美刚才讲的，就是说要干这个事儿，先叫现在你学会很多新词儿，叫网红。网红这是什么？你先得把自己弄成个红人，有10万粉丝。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卖东西。就干这个。但是你刚才讲那个男孩子，他自己心里是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呢？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肮脏事儿，他挣那个钱他都挣得心不安理不得的，他都就是自己精神受到很大的压力，他就去找我的朋友寻求精神上的这个解脱。因为我的朋友可能是在学佛学的，他就希望能够啊，你能不能就是说引荐大师啊什么什么，我也想那个学佛什么的，我要消一些自己的业障。他说你犯了什么业障？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在卖那些东西，可能害了不少人这样子，他自己都知道的。但是因为在这么大的利益驱使之下，他还是继续干啊。 反正这个，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些公众的，就比方说大的公司的或什么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公司他也赚钱，他也不是凭良心，只是想他要是出了错，我们可以告他，对吧？他那个名有名的那个公司，你要在百事可乐里吃出一蟑螂来，你发达了，对不对？你最近香港都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什么快餐店里边吃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就赔很多钱。要是另也有这么一个法令，就是说哪怕你这种微信或者就不管怎么样的这种买卖中间出了什么事情，它也有一个法律制裁系统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约束这样的话呢？ 那是，哎，你像这个卖，你要是卖的是毒面膜，我有证据证明我受害。 对， 对， 那你是典型的诈骗吧？ 对， 这算是 你危害他人健康等等。 但是徐老师，您刚才这样讲，这理论上都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说，其实周梦涵这个名字一听就不是一个真人的名字，那些照片他可以死而复生， 就是他没有注册，对， 他可以死而复生。他今天用这个人的照片，他明天用那个人的照片，可能那个真实的周梦涵长得根本就不是那个小瓜子脸，他可能是另外一个长相的周梦涵。所以 跟麻生太郎一样。 我跟你讲，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就是看不懂今天的这个社会，因为互联网时代啊，他们说出来了很多互联网思维，听得我都有点恶心了，你知道吗？比如说这个互联网思维，我想来想去就是什么呢？他助长骗子，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现在听到他们很多经济学家讲的这种新的模式，比如说啊，就说你现在一个产品主要的价值是体验，你能不能给你的用户一个什么体验？体验他们才同样一件衬衫，你让他的这个给他一个好的感觉，你就能卖几千块钱，要不你就能卖几百块钱，成本价可能都一样。然后或者说，哎，现在互联网都是人类又回到了原始，就是部落型的，哎，一个一个的人先混成网红，就比如说，哎，我有10万粉丝，这不是教主吗？就是说我有我这些大 V， 我有我的人格魅力，哎，我有我的什么，我聚集了一些个拥护我的人，然后呢，我好一点说，我让他们之间互通有无，对吧？坏一点说呢，也不叫坏吧，就是说市场上来讲呢，商机也在其中。可是你知道，就是 不都是好人呢、啊？就我那天我老是说，我说咱们现在有句话叫接地气儿。实际我现在变得，哎，我不能说讨厌，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要一分为二，就是接地气儿有的时候是好的，可是现在在中国社会的很多角落，你一下去这个江湖里，我跟你说，那这个地气儿就是乌烟瘴气，到处都是骗子，在各个的这个圈子里，你就会看到这个。哎，这种什么传销的、老鼠会的、搞培训的，你知道我最近见的好些这样的，我就觉得怎么也没人管管他们，就是说这个骗子横行啊，在一个教室里租起来，就是跟着我来，跟着我来，好家伙，然后一帮这个学员抱在一起抛头痛哭，然后好家伙，什么什么成功秘籍，一人一套，一人一套，一人一套，买，这什么5000块钱都是便宜的，你那抢不上的那个学员还哭，我说这你知道，因为我想我可能是比较保守的、比较古典的人，我适应不了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是什么叫粉丝经济，对吧？是不是以后未来社会就粉丝经济？可是咱们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是什么？对事不对人呐、啊，所有的个人崇拜都有变成骗子的可能啊。你写了一个小说，就是咱就说这小说好，但跟你这人是不是伟大，我从来认为没关系。刘德华，你演这部电影好，你就是电影好；你演了那部烂片，你就是烂片。难道跟你是个神有什么关系吗？我要信人，人是最不可靠的一种动物，人信任人永远会失望的，对吗？但是怎么今天我听到的这种粉丝经济，我觉得本质上不都是在搞这种教主吗？ 你 我很困惑。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人家给你老鼠会的那个感受没有？你碰到过实际的老鼠会没有？ 我碰到过，我都被催眠过呀。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美国，我还留学生，还很穷，结果呢有一个中文学校叫我去教书，结果很好，那个校长我很尊敬，他是台湾去的美国的专业人士。结果呢有一天他突然就到我住的地方来了，就是夫妻一起来的，提着个包。我受宠若惊，因为他们是我很尊敬，而且他们生活得很好，然后就跟我当时没有概念，然后他们就跟我讲一个道理，我忘了是一个什么东西了，反正听上去是很好的，又是安全又是好，我是很多疑的人，我觉得这次事情是很好，对我有很好处，但是问题是我明天要把这个好处要告诉另外5个人，要他们要能够接受，我才能得到这个好处，然后我当时就答应下来了，答应下来了以后，我就第二天我在想我找谁呢，我就一个一个在想我周围的朋友，我就发现我没法跟人家开口，我就发现我只要跟人家，我跟你聊天讲球吹牛谈政治局我都能讲，但是一个事情牵涉到钱，要他也牵涉到里面，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在我那么大的一本那个通讯录里边找不出5个人来， 是， 就此我就退下去了。 对，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我就觉得我找不出5个人来，这5个人可以他们完全相信我说的话，我觉得我因为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他说的这个东西， 对， 我就退下。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老鼠会， 哎，就是怎么说呢？哎，我可以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也许不全面哈，也许就偏激，我只能这么说。你比如说也有的朋友，好比说我也可以混成这个，哎，我在全国成立涛友会，然后呢我还整天巡回，你知道吗？就是哈云南去一趟， 几十万， 可以带上我吗？ 贵州去一趟， 可以带上我吗？ 涛友会今天在哪儿设个局，咱们聚会，就搞这个。我必须否不，我不能得罪朋友，我有的朋友是干这个的，但是呢他提供的是货真价实的，比如说一些收藏或者是一些做茶叶的做得很好，我因为我了解他，他也提供给我，所以我不能对这个一概否定。也有些人通过这种方式啊，他做的是很好的茶叶，很好的丝绸，很好的这个在全国团结起这么一个俱乐部还是一个什么，可是我就说问题一定还有另一面，就是有他控制不了的骗子成堆的这一面也得要小心。光梅，你没碰见过这样的吗？ 我觉得我目前面对比较大的困难是，虽然我已经把我的微博给我没关了，但是我已经停掉快2年的时间了，但是微信现在基本也沦陷了。以前就是大家说，哎，我可以加你微信吗？我说不好意思，这很私人的那个什么，现在根本没办法，就沦陷啊，扫吧，用力扫吧。就是现在的微信已经也 没有像以前那么私密，所以它现在又变成一个宣传的工具。就是我曾经试过有同三天之内接到三个在做面膜的朋友给我发了面膜过来，他们的要求说，国民姐你可不可以试用一下我们家产品，如果觉得好的话就麻烦推荐一下。就像您讲的，咱脸皮薄呀，咱怎么能在咱们的电话本里什么在咱们的那个里面做这样子公开的？而且重点是你不知道，就是说咱们自己当小白老鼠用了也就算了， 对对，自己吃亏 算了，你该说什么呢？然后重点是，哎，这三个面膜里面有一个真好用，有一个真不好用，有一个你看了都不想用，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对，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感情跟利益分开，这要作为一个原则。 这个有，我跟你说，有些人他做这个事儿，他自己啊是正义满腔的，他觉得甚至是帮助朋友的。我坚信我用的这个东西好，我怎么不能在朋友圈帮你们买啊？对吧？你也不能不理解他这一番这个苦心，对吧？长了痘痘你也得忍。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谁谁家女儿做珠宝了？ 讨厌。不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除了就是线上线下，我不能说是骗子哦，就你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杀熟哦，就是说现在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十个就是朋友圈里面忽然有这个群，就是说哎聚会了。我后来发现好像真的很多鸿门宴，很多鸿门宴就是谁谁家都有点什么东西要卖， 嗯， 谁谁家的儿子那个开画展了，谁谁家的那个侄子又那个卖眼镜了， 嗯， 就是你永远去都是有需要消费的。 对， 那个社会学的理论来讲，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恩格斯的话最好了，这个人的性格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是现在这个社会关系不单是认识的人，是通过网络，所以你现在的人的性格就变得复杂了，但再复杂它还是可分类。社会学的基本的道理是一二三圈的，第一圈就是你的家人，这是一圈，第二圈是你的朋友，或者说有时候就是朋友，这些再外面一圈是跟你有利益关系的人，就是你的同事啦，就是你认识的其他的人啦，你跟他们的来往主要是一种利益的合约。这个三个圈，一部分是靠血缘，就是叫做伦理，一部分是靠感情义气，一部分是靠利益交换，就是要分清。只要把这个三个分清，时时刻刻把这个三个分清就好了。理论上是这样。 理论，我跟你说，这个分清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哎，这个人格魅力、个人魅力这些词儿啊，我越老我越怀疑，你知道吗？就是，但是今天的很多人呢，真的就是靠着某种领袖魅力、人格魅力和，因为对我来说，你可骗不了我，我对一个人没有多余的崇拜。我说你给我说发表一篇演说，这句话说对了，你就这句话说对了，可能你下句话就说错了，对吗？那有什么超过这句话本身的这种崇拜呢？我说实在的话，我一直不能理解这种心理。 你没有进入那个粉丝状态。 没有，徐老师，我这样讲吧， 我即便崇拜陶渊明，咱说吧， 嗯， 我也看他这首诗写得更好些，那首诗我稍微不喜欢。 而且陶渊明当时还和两个政治大派别的重要人物都有政治上的合作联系关系。 对呀，对呀。你光美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我要想讲的就是说，徐老师还是用很理性的事情在分析这个事情。其实你说这个所谓的亲情、友情跟利益圈分不分得清？分得清，但你撇得清吗？你撇不清。 那你在那个撇不清当中拿好处，那你别抱怨。 我没有拿任何好处啊，没有拿任何好处。就是说，现在最可怕的是，为什么你撇不清呢？其实每个人都要消费的，我跟你买跟你买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跟你买，你是明码实价，然后都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去到你那儿之后，你关了门做生意，然后那个这个杀熟那就很难做了。但是我摆明知道这样子，我还不能把你就撇掉，我撇不掉。 哎，是是是，所以 这样才能发达嘛。像我这种逻辑啊，撇清呢就发达不了。 就是省事儿，但是就是不会发达，就是。 我觉得这个啊，很 真的， 啊，很多时候啊是有一个程度，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就很多事情总是啊，这个那叫什么呢？人生若只如初见，最开始的时候总是很单纯很好的，哎，我有一个好东西，哎呀特别好吃，我给你们买。对吧，我会甚至是我不挣钱，你们给我原价就行。但是到后来呢，想法开始发展了，就像你看我帮你们这几个朋友找这个东西，我也需要车费，哎，你们把这个成本 给我，有成本吗？ 哎，再往下想呢，我还可以扩大，你们还可以找几个些朋友，然后呢我这个中间价还可以更高一些，我可以直接去找厂家， 你的知名度不用就吃亏了， 对， 浪费了。 你看这个事情都是总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 分得太清楚啊，旅行团都不要的这种。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而且通常你在发展这种商业模式发展的当中呢，就有那么一个人他比你更厉害。